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在12月份的第一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创领域的一些大事件。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首先我们和各位走入本期的科创在线。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您即将听到的内容有：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注册企业突破3000家，航天科工集团培育航天新动力取得重要进展，新一代全球海洋再分析产品发布，我国 5G 发展新数据公布，新芯片将挫败 5G 无线传输窃听者。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的相关信息。日前，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迎来了挂牌成立5周年的日子。相关资料显示，挂牌以来，科技园累计注册企业突破3000家。过去3年，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超过1500家，年均增速35%以上。其中，北京企业占到新增注册企业的1/3。近年来，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创新园创新管理体制把京津两市协议贯穿到滨海新区、中关村双区创新联动建设的各个方面，双方产业资源融合性逐步提升。同时，科技园出台支持重点平台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措施，解决北京来天津项目的企业的后顾之忧，促进区内北京企业在集聚科技资源、支撑经济转型等方面的作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航天方面的消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培育航天新动力取得了重要进展。航天科工集团的有关负责人在第7届中国国际商业航天高峰论坛上介绍，目前由航天科工集团研制的快舟系列运载火箭已经圆满完成了12次发射任务，成功将22颗卫星送入到了预定轨道。同时，航天科工集团首次圆满完成了世界上直径最大、国内推力最大的固体发动机试车实验，开辟了大型运载火箭发展的新思路，首次圆满完成了液体火箭冲压组合发动机模态转换飞行验证，实现了空天飞行组合的动力技术重大突破，为促进航天动力技术在国民经济领域得到更多应用。该企业还加快了磁悬浮关键技术攻关，着力推动高速电磁推进等重大航天成果转化。日前，由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主办的第14届全国海洋资料同化和数值模拟研讨会暨新一代全球海洋再分析产品发布会在天津召开。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副主任向文喜在会上发布了新一代的全球高分辨率滨海耦合再分析产品 CORA V2.0。 据了解，该产品是目前国际上公开发布的唯一含潮信号的全球海洋再分析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保障、海洋防灾减灾和气候变化等领域。向文喜在会议致辞中表示，海洋资料同化将海洋观测资料与数值模式相结合，是海洋数值分析与预报的关键一环，直接影响着海洋环境保障的能力和水平。国家海洋信息中心长期致力于海洋资料同化新方法、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新研发。海洋再分析产品的研制不仅需要具备丰富可靠的海量海洋观测资料数据，还涉及海洋资料的同化、数值模拟、高性能并行计算等多个领域，学科交叉性强，技术难度大，研制周期长，体现了一个国家海洋科技发展的水平和能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国家 5G 建设的数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啊，我国 5G 网络建设和用户数量又迈上了新的台阶。截止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 5G 基站超过115万个，占据全球 70% 以上，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所有地级市城区超过 97% 的县城城区和 40% 的乡镇镇区实现了 5G 网络的覆盖。5G 的终端用户达到4.5亿，占全球的80%以上。同时，我国 5G 核心技术也保持领先。我国企业声明 5G 标准必要专利数、国产品牌 5G 系统设备出货量、芯片设计能力等方面在全球具有领先优势。前三季度， 国内市场 5G 手机出货量达到 1.83 亿部，同比增长 70.4%， 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73.8%。 此外， 5G 应用同样取得了积极成效，目前全国 5G 应用创新案例已经超过10000个，覆盖22个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其中工业制造、采矿、港口等垂直行业应用场景加速规模落地， 5G 加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过1800个， 5G 空中课堂、 5G 虚拟实验室、 5G 智慧校园等应用初具规模，超过600家三甲医院开展了 5G 加急诊急救、远程诊疗、健康管理等应用，增强实现导游、4K、8K 直播等 5G 应用在信息消费领域的快速发展。美国研究人员最近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毫米波无线芯片，这款芯片实现了一种可以防止拦截的安全无线传输方式，同时又不会降低 5G 网络的效率和速度。该项技术使得窃听 5G 等高频无线传输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现有通信加密方法可能难以扩展到 5G 等高速和超低延迟系统，这是因为加密的本质要求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交换信息以加密和解密消息，这种交换使得链接容易受到攻击，还需要增加延迟的计算。对于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和其他物理网络而言，最大限度缩短行动时间至关重要。为了弥补这个安全差距，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的方法，将安全性纳入信号的物理性质。该方法不依赖于加密，而是通过使窃听者所在的位置的信号看起来几乎像噪音来挫败其企图。研究人员表示，这项工作第一次通过实验展示了如何利用从多个同步观察点收集的机器学习数据来战胜一个复杂的对手，是确保未来网络安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以上的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光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时下的一个热点新闻。就在不久之前，我看到网上很多朋友都在讨论一个事件，微信和支付宝的收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收款。很多人说从此之后呢，对于一些中小的商贩而言呢，二维码收款呢将不能够进行了。但实际上呢，最新啊，相关的记者呢从中国人民银行呢来采录到的消息是这样说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微信支付宝收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收款这个说法呢是有误读的，实际上呢得需要啊使用这些二维码打印封装的商户呢向收款机构，比如说微信或者支付宝等等，申请转为商用收款码，消费者的日常支付体验和感受是不会受到影响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央财经大学的副教授刘春生，欢迎刘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就平常我们出去买个烤红薯啊，街边买两捆青菜带回家呀，手机一扫其实特别方便， 对， 怎么突然间呢支付宝和微信的这个收款码就不能用于这种中小摊贩的收款了呢？ 我觉得是这个要理解它的一个背景。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这种第三方支付也好或者在线支付也好发展了很多年了，那么发展很多年了以后的话，你发展的初期这些问题的话其实呢都没有涌现出来，但现在我们渐渐地发现了他们的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点，或者说可能会给这个国家也好或者是给老百姓也好给商户也好造成的一些这个挑战是什么。那么这个里头的话我们看到就是最近呢就是有一些新闻啊报道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赌博的事情，对吧？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央行的这个声明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现在这种境外赌博特别是在线的这种境外赌博呢非常猖獗，他们利用了这种个人静态码的这种截屏的这种模式啊来进行远程的这样的一些 些操作，然后呢使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人民呢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嗯， 那么这些呢可能是它的一个背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导火索啊，不是它的一个全部的一个原因。 嗯， 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收款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就大家你比如说你去买烤红薯啊，其实呢就是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卖烤红薯的人呢他在自己的这个把自己的手机呢进行了这个收款码的截屏， 嗯， 截屏了以后呢他打印出来然后贴在他的自己的这个橱窗里面啊， 对， 然后你过去一扫呢然后就把这个烤红薯买了。 嗯， 但是这个里头呢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笔钱呢是从你的微信账户里面转到他的微信账户里面。 嗯， 那么这个里面为什么来转这笔钱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嗯，怎么叫看不出来呢？ 因为呢就是它不是商户的收款码，它不是一个经营性的收费， 可是 它只是一个转账而已。 我的转出记录当中有这笔钱，在他的收入记录当中也有这笔钱。 对，是人对人而已。 嗯， 但是不是什么呀，没有说明这一笔转账的性质是什么，是欠款，是借款，是红包，还是经营性的收费呢？没有看到。 嗯 啊，也就是说从如果是从第就是我们的这个监管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这一笔钱呢就是我转账给您， 嗯， 然后呢你说不清楚为什么转账。 哎，那我再说另外一个情况，嗯，比如说您给我一个银行账号， 嗯， 我给您的银行账号里面也转一笔卖烤红薯的钱， 嗯， 那难道这个钱就能说清楚了吗？ 其实也是说不清楚的，这个没有问题哈，就是这个都是个人转款， 嗯， 但是我们发现呢，就是说如果是银行账号的话，银行的话这个监管系统它会比较的这个灵敏， 嗯， 就说你一笔钱我转给你段玉龙啊，你可能就这个问题不大， 嗯， 但是你这一天你有1000个人都在给你转这笔款， 嗯， 你这个里面就是存在这种账户的异常了。 哦，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银行这个一下就看到你这个异常的这种状态了。 嗯， 这种异常状态可能就是交易笔数太多， 嗯， 或者说你单笔交易金额特别巨大， 嗯 啊，你比如说我给你转了1000万， 嗯，然后银行问我你干什么了，我说我买了个烤红薯， 对，这个你就得解释啊， 对， 对吧？所以我们就有这个什么呀？其实是国家从这个无论从商业安全的角度也好，从金融安全的角度也好， 嗯， 甚至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也好，我都要去进行监管呢。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基本的逻辑， 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其实是处于一个金融强监管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了， 嗯， 一个时代进程了， 嗯， 那么我们特别害怕发生这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嗯， 你比如说以前的这种 P2P 也好， 嗯， 或者是这种校园贷也好，都已经出现过了这种比较血淋淋的历史啊，当然现在呢都已经开始清退掉了哈， 嗯，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国家呢对于这些新兴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呢确实有这种什么呀，有监管的一些必要，因为你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它会不断的涌现问题， 嗯， 那么这一次涌现出来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如果我不知道你这一笔钱是用作什么，小额的3块2块可能问题不大，但你一天几千笔我都不知道你这个是干什么的， 嗯， 那么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是比较担心， 嗯， 你这个到底是用作合法的交易呢还是非法的交易， 嗯， 是赌博了呢，是购买毒品了呢，还是购买了枪支弹药呢，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 嗯，这太可怕了， 对吧， 嗯， 而且的话还存在一种可能性，我这个明明是我这一笔钱打到你的账户里面，但我找了1000个人来同时给我分呢，啊 嗯， 分散了来去处理这件事情的话，那实际上就是看起来每一笔金额都不大，但是汇集起来这个金额是比较大的， 嗯， 那么对于国家来说，我不知道你这笔钱是干什么的，你这个危害社会稳定怎么办，你这个要做这种非法交易黑社会的这种交易怎么办，所以我其实是有必要进行监管的， 嗯，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从这个金融安全的角度， 嗯， 甚至就最简单来说保护老百姓的角度来说， 嗯， 我觉得都是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也是到了这样的一个节点了， 对， 因为我们现在的就 就是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就是查一下数据就知道了，我们每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在线支付的这样的一个金额，它其实是非常大的，而且个人收款的这种金额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对于国家来说的话，我必须要搞清楚很多的这种事情啊，就是我这笔钱 它是有正当的用途，我这笔钱呢确实做了清清白白的生意，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国家是允许和支持的。但是如果你这些做了非法的交易，甚至比如说我做了一些这个危害国家稳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为的话，那我确实是需要管的呀，这个没有问题啊。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那我平常买红薯卖的挺好的，我用这个二维码收款呢也挺方便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之前卖红薯收现金的时代，我还得四舍五入，对不对？那四舍，哎呀，对于我来说多少有点心疼啊，一个人少四分，十个人可就少四毛的，一天我要卖一百个人，那也少的是钱啊，那积少成多也受不了啊。现在我用二维码收款多方便，我也不用担心收到假币，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我还能不能卖烤红薯了？我觉得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央行出台的这个声明和政策呢，其实它是有一个过渡期的哈，就是说我们这个政策呢不可能说是一刀切一下子把大家的这个财路都断了，然后让大家回归到这种原始的这种状态，然后拿出这个钢镚来，然后这种纸币交易或者说是现金交易，我觉得你让这个老百姓回去，老百姓也回不去了，你这个 有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呢，我现在出门只带手机，对，剩下什么都不带。对，没错，我的那个现金躺在钱包里头已经好几年了，已经没有动了。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应该说是正在去想一些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央行给出的一些政策建议里面包括了，比如说 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让这个商户通过什么个人账户转成这个企业账户或者说商户的这种账户来去维持这样的一个收款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我又想到呢，这个里头其实也是存在的一定的这样的一些相对来说也是有一些压力或者有些挑战的。因为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 街边卖烤红薯的也好，或者是卖这些袜子也好，或者卖菜的也好，它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水平也好，或者是它的操作能力也好，相对来说还是要弱一点哈。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对他来说就形成了一个挑战。我怎么转？对吧？那我以前我就是卖个烤红薯而已，我是没办上这个营业执照的，我还能不能转成这个企业用或者小商户用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呢？这个你可能需要提供一些证据来证明你做的这些事情呢是一个合法的交易。比如说我提供的这个证据呢，就是 证明我采购了红薯，我的这个有采购红薯的这个流水单，然后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些采购一些，比如说袜子也好，或者什么，然后我这个把它分批卖出去的这样的一些相应的证明，来去合法的转化成这种企业的一个商户啊。然后另外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个人的这个账户来去 体现的话，现在的这个手续费率是0.1%。那如果是商户的话，这个最低的可能是0.38%，0.38%。这个对于企业而言的话，就是对于小商贩而言，给他的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因为等于上涨了三倍呢。对，上涨了将近四倍啊。对吧？那么这个水平的话，对于他来说呢，是要你看起来好像不多哈，但是呢，实际上如果这个 交易的流水量足够大的话，也是不小一笔支出的。所以对他来说呢，他就可能会选择一个我怎么样能够规避这样的一些事情，我是现金交易也好，或者是什么样也好，对吧？那么这个可能会给这些企业，尤其小商贩带来比较大的一些挑战。那么后续看就是国家会不会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哈，来去帮助他们，比如说我这个成本不增加， 但是呢，我能够合理的转化，就是这个顺利的转化，从个人这个收款码转成这个企业收款码，然后呢，使得大家呢都受益。一个呢， 企业没有根本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损失啊，无论是便利性也好，还是从这个从这个资金的运营成本也好，它没有损失。从这个消费者而言的话，体验没有任何的变化啊。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声明来说，确实，其实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什么呀，没有任何的这种感受的。因为我刷这个个人码和刷这个商户码的时候呢，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刷是个人码还是商户码，只有到了截屏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屏幕让你看的时候，你有时候才能看到我刷的是什么。但对于你来说，付款其实只是一点而已的一件事情而已。 我跟您分享一个我的体验啊，刷的是商户码还是个人码，其实有一个细节能够看得出来。 对， 这个细节是什么？就是看你的付款方式。 嗯， 最早的时候我发现你用信用卡给个人码付款也能付得了， 嗯， 但突然间呢就不行了。 对， 我后来问了一下业内人士，有人告诉我曾经有人通过这种方式来去给信用卡提现， 对， 说这个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给个人码付款的时候，你只能用你的借记卡，也就是你的银行卡里本身有钱，或者说你的余额里面有钱，你才能够把这个钱转出去。信用卡只能给商户去付款， 对， 这个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 对，包括花呗， 嗯， 这些其实呢，你也是可以通过什么呢？就是给企业码是可以花用的，但你给个人码的时候，实际上是不能用的。你转账的时候，一般情况就从你的这个银行账号里头或者你的余额里面呢去转给别人了。 嗯， 那这个是略有差别，但是从整个体验来说，可能还上了一个档次，更方便了而已哈。但是对于小商户来说，我觉得是下面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呢，你社会的发展也好，你的这个安全的这种逻辑也好，我都能理解。那你怎么样能够使得它呢，能够配套的去支持你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能够体会你的这样的一个良苦的用心。我觉得一个呢，你的宣传要到位，另一个呢，你的配套的这些措施要做到位。你不能是非常生硬的转变，你因为你生硬的转变的话，可能会在短期之内，一个呢给大家招来很大的痛感啊，你这收入上就是这个成本上升了嘛，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转换的这过程中可能并不便利，这些呢都是需要考虑的一些事情。 您有什么样比较好的方法或者建议吗？我刚才想到，如果说我们使用支付宝、微信这样的静态收款码不行的话呢，我们还有另外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呢其实运行的时间要比微信、支付宝还要早，那就是银联。银联系统其实也有它的二维码，我们把原本的个人的支付宝的微信的这个二维码给它替换成银联的这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直接绑定的就是个人的银行的账号，这套方式可行吗？ 其实银联的二维码也是企业的商户二维码，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呢都是什么呢，就是您想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出来的这些市面上打印出来的那个哈，基本上都是什么呢，就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没人打印银联的这种个人账户而已啊。那如果你打出来银联的个人账户也一样，之后也是不能再用的。那么其实大家所用的就是现在不是平台的问题，是你这个码的问题，就是这个码的问题怎么解决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而不是说我到底是银联的还是我是这个微信的还是支付宝的。即使你用银联，如果它采用的是企业二维码的话，它也一样，它的这个成本还是会提高的。 所以话说回来，其实是那些坏老鼠的问题，几只坏老鼠坏了一锅鲜美的汤。我们现在出门用手机扫码付款多不方便呀，其实谁会想到有一些人他就为非作歹，把这个挺好的二维码用在您刚才说的什么网络赌博呀、金融犯罪啊，用在这个领域，最后大家很好的这个体验都因为他们，我们不得不面临着一些改变、一些升级。刚才我们简单说了一下，看来用银联的这套方式替换二维码是不行的，那么在您看来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行呢？ 我觉得一个呢就是说从这个流程上面来说哈，我觉得怎么样来进行优化，就是这个过渡怎么过渡的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想好的，就是政策要发力，然后企业平台一定要做好这个衔接。那么就怎么能够把这个个人 二维码，现在变成企业二维码，这个流程一定要简化。如果你让每一个这个小商户都去申请营业执照，然后再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很显然它是比较困难的啊，它可能不具备这个能力，也可能不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啊。那很多尤其老头老太太，我都找不着这个工商局的门，我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政策下一步必须要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成本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一定要考虑。我觉得这个过渡期呢里面的话，一个呢就是说让大家要降成本，就不能够增加大家的负担啊。因为你其实呢这个思路也很简单哈，你就比如说你的这个如果从了 0.1% 涨到了 0.38% 啊，要么就是这个商户不用了，要么就是商户涨价，变相涨价，然后转移到这个消费者身上。 对， 那不管怎么说，其实可能都会带来就是几方面的这些影响。那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看我们的这个政策能不能给这些企业呢，或者给这些中小商户呢提供一定的便利。因为你这个流水其实是比较稳定的，比如说你一天的流水就那么几百块钱，我还让你这个提现手续费还是0.38%，这很显然就是痛感太强烈了，我觉得不建议这么去做。那我觉得是不是设置一个基本的额度，你比如说10,000以下的，我这个提现手续费还是0.1%，10,000以上我在这个还变成了0.38%，还是有这种阶梯次的，这不就和收个税差不多吗？ 跟那个阶梯电价、阶梯 计 价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你当你上升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代价。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在制度设计上面是可以做到的。另外大数据其实完全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些事情。 关于大数据怎么做，我看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央财经大学的副教授刘春生老师关于呢如何升级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高见。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100.6 广播书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 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上神，最近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有关微信支付宝的收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收款的这个网络热词有关系。实际上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呢，也跟大家说明白了情况，不是说不能用于经营收款了，而是说有一些人呢，把微信和支付宝的静态收款码呀，用于一些非法的交易。我们现在呢，对外来公布这个消息，主要是为了来打击这些金融犯罪。那么从目前呢，中国人民银行对外的表态来看呢，其实微信和支付宝的静态的收款码呢，要面对的是一个升级。这个升级呢，可能是要从商户的角度来说，是要转为商用收款码，或者说接下来是不是还能有一些更加方便商户的方法，让这些静态的收款码呢，能够有一些比如说内核上的升级。关于这个内核上的升级，我们在上半段呢邀请到的嘉宾，中央财经大学的副教授刘春生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了，比如我们也可以用阶梯的方式来进行升级嘛。你像我们家每年到了冬天，燃气，前100立方米是3块多，然后100到150呢是4块多，再往后呢这个价格就会更贵。其实我们在收款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嘛。刚才呢上半段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啊，刘老师还提出了一点，是有关大数据的应用。在您看来，大数据的应用能够在升级二维码方面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贡献？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那我们接着来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收款码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比较关注，因为呢就现在你离不开它了哈。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尤其商户们现在就是他很慌惑，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这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哈。我觉得现在呢，就是政策在出台这个过程中呢，确实要考虑到可能造成的这些社会影响哈。那我们说呢，就是如果说大数据的话，其实是可以观测到你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你的这种这个微信账户也好，或者是支付宝账户也好，你每天的收款的笔数是多少，无论你是个人的这种笔数，就是这种付款的这种情况也好，或者因为你作为一个这个经营者，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呀，经营特别异常，今天收500笔，明天收10笔，后天又升2万笔，大后天升2笔，都不太可能出现这样。你就是个卖早点，你一天比如说是收30笔、50笔、50笔、50笔、50笔，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对， 那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大数据的话，就是可以给你，比如说无论从笔数也好，还是从总金额也好，你从这个月初到月底，你到底是这个收款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基本情况哈。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做出一个精准的计算的。这些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些互联网企业特别特别擅长的啊，否则的话你想你的这个现在为什么互联网购物也好，互联网的这些服务也好，你会觉得特别方便呢，就是因为他们把你算得死死的，对吧，利用他自己的这种技术手段和技术能力把你算得死死的。那当然他在为这些商户来进行服务的时候，他也可以算得死死的。那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区域 因为这个通过 GPS 定位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你的这收款的区域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这个笔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还有这个总金额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大数据能够做出精准的判断，然后来进行什么呢，比如说精准的对接这种服务。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小商户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它到底是需要怎么样的一种企业的一种收款码。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看这些这个产品怎么样去设计，也就是它这个企业服务码怎么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回头还是要看平台运营方他们怎么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没问题，这没错。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央行的这个声明里头也是在提到，就是说你的这些平台企业要有这样的一些义务来保证好这种平稳的过渡，让大家呢感受不到这样的一种变化是最好的，对吧？那实际上就是说让大家呢就是能够放心的用，安心的用，这个是我们的政策的一个目的，而不是说我要把这个互联网企业拍灭了，或者说我不允许你这个收款了，这肯定不是。我刚才也讲到了，你现在也回不到这个原始的这种现金支付的时代了，不只是我们回不到，几乎每一个人也都回不到了，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国家意图到底是什么，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这个传播节目哈，我们作为一个传媒媒体，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向社会去告知大家我们这个政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是第一点哈。第二点的话，我相信呢就是我们其实也要看到哈，就是这个也有一些衍生的结果啊。我那天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头是这么来去看待这个问题的。 有什么结果啊？ 你比如说就是这个在升级这个付款码的这个过程中啊，从个人收付款码变成了这个商户的收付款码，你毕竟它是要有一个转衔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呢相信因为它要到2022年3月1日才开始执行嘛，那么现在其实留给你3-4个月的时间，这3-4个月的时间的话其实是一个给很多的其他的第三方的平台留下了一个窗口期。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微信和支付宝它是两大这个收付款的巨头，对吧？ 对， 这个第三方支付的巨头，这两大这个巨头占据了可能95%的市场份额。那其他的这一众的其他的这个第三梯队、第四梯队、第五梯队，包括我们的数字人民币在内哈，那可能只占个5%啊。其中呢里面你这个里头还有传统的玩家，你比如说这个信用卡哈，信用卡刷卡现金再加上什么所有的这些都加起来可能占个5%的市场份额哈。那我们说这个是不是给了我们其他的第三方的支付平台又来了一个机会呢？我认为存在一定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说在这个转码的这个过程中啊，你看看你的这些其他的，比如说京东支付也好，或者苏宁易付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平台也好，包括我们前阶段我看到哔哩哔哩也有了这个支付牌照，那你这个支付牌照这么多呢，包括拼多多它也有支付牌照，它也有拼多多支付哈，那么这些呢是不是都可以冲出来我抢占一下这个市场的先机，然后我提前为这些商户来进行服务呢？我觉得就看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以及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了。然后包括就是说你这个企业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在这个消息公布了以后，拉卡拉呢它的股价大幅度的上涨。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一看哈，就很多的这个商户里面，它有这样的好几种收付码，一个呢是贴在窗口上的一种收付码啊，你比如说你那块卖馒头的，你扫一下，然后它结账了。然后呢，比如说在超市门口呢，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小绿牌，这个是个微信支付这支付码，然后有一个小蓝牌，这个支付宝的支付码，对吧？然后你扫这个你可以支付。还有一个呢，你需要打开你手机上面的支付码，然后付款码，然后呢那儿有一个扫码的一个仪器，然后它一扫 扣上去， 扣上去，然后呢它给你扣款。那这个呢就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扫码 的 这个仪器 不同的方式吧， 它这个扫码的这个仪器呢，就是很多是由拉卡拉来提供的。 哦，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未来的话，确实是存在一种可能性。我为了更就是这个更加便捷，我是不是就拿出来我自己的付款码，我提前来扣一下这个东西哈？那么这个对于这个什么呢？这个拉卡拉而言的话。因为你存在一个增量的一个机会啊，那些那个贴在窗口上的那个个人码不能用了，那这些小微的商户的话，他就可能要购买一个购买一个那个 POS 机一样的东西来扫码呀，那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市场机会了。 那未来难道我去买红薯的时候，老大爷拿出一个 POS 机来？我就感觉跟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红薯不是很相配，但是我为了吃这个红薯，大爷还得点 POS 机点半天，然后最后还多在我的买红薯的价格后面又多加了两个零。我跟您说，我真的遇到这种情况。 是的， 有一回我去带着我们家孩子，我带他在街边上买一个东西，4块钱的东西，那个老大爷不会操作，后面多加了两个零，我扫完之后我一看怎么扣了我400块钱结果我说你扣了我400块钱啊，他说哎呀确实是扣了400块钱，就是我也不会退给你钱，我也不会操作，怎么办？好了，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找周边的做生意的朋友们借钱，然后凑足了396块钱的现金，然后又退给了我。 对，现在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哈。但是呢，就是说你是不是这种情况呢，可能都会存在这种挑战。另外呢，我们也必须知道，就是我们想到的这些情况哈，可能就是说街边的这些老大爷也好，或者是也什么也好，但是一个呢，他们并不是这个咱们现代商业社会里面占有最主要主体的，就是他在这个市场份额里面，他不是占有最主要的一个主体，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那种我们说了他没有这个拉卡拉也没关系哈，那他有什么呢？就是这种扫描的这种东西也没关系哈，他没有这种就是你扣一下的这个扫码机或者这个 POS 机也没有关系。他如果有一个企业的这个或者是商户的这个收款码，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扫这个商户码，是付款给他呢。这个就看他自己到最后的一个选择。我们说为什么对拉卡拉是一个商机呢？就是说有很多他不是这个卖红薯的大爷，不会扣款错误的，对吧？而且他具备这样的一个扣款条件的，他可能会新装机。这个对你别忘了中国几十亿家商户都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当然是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量的市场。所以我们这个对于什么呀，对于这些企业而言的话，确实存在一定的机会。我说了，对第三方支付平台，对这样的一些企业而言，可能都有一些新的机会，因为这个确实给他们留下了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呢，就是个人码转这个商户码，这个过程是需要什么呀，全社会来进行配合的。 对。 那么像是什么一个感觉呢？就是像是你第一开始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微信和支付宝呢，它能够深入到各个基层去让你使用这个收款码付款码。那么它有两点它做得好。一个呢是做地推，对吧，就一个码一个码的去找商户去给你推。对吧，那当然他会告诉你，你这样的话，你用我这个收款码的话，我会有一些优惠的措施，我会给你返红包，对吧。第二个，对针对消费者，你付款的时候他又给你减钱， 对， 给你发小红包，然后让你绑定了，最后你的消费习惯形成了，他的收款习惯也形成了，你们就沉入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里面来， 就上套了， 上套了，那么这是一种模式。那么这个转码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又相当于另一次地推，对不对啊？你就必须要什么呀？你不能说是我这个等着呀，那我这个企业我要不转呢， 对吧？那你这个时候能不能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配套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如果我相信微信和支付宝他们马上就行动起来了，因为你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这个仅仅是因为这么一次小小的转变，可能就会培养一个巨大的竞争对手，这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最起码在这个转码的过程中，我估计不少商户又收获一波小红包，我们的这些消费者也要收获一波小红包。 哦，好，关于您的这个判断我们拭目以待啊， 希望吧， 等待的是红包。您刚才在讲述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这个点我觉得今天也要有必要跟您聊一聊，就是数字人民币。前两天呢，我家里人给我转过来一个微信上的一个内容，上面就说你进去之后怎么操作怎么操作怎么操作，然后你在你的支付宝上就能有20块钱的数字人民币。后来他们说算了，你这么懒的人还是别操作了吧，我就收下去20块钱就行了。所以现在我们面对着这个转码的情况，也面对着个人的这个收款静态码的未来可能要被停用的情况，在您看来数字人民币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机会？ 当然，因为我认为呢，数字人民币呢就是国家官方的一个支付平台哈。那么这个对于就是数字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推广的话，因为你要想现在去这个争夺这个玩家，就和这两个巨头去争夺这个使用的场景以及这个使用的这个消费者他的一个接受度而言的话，确实是存在劣势的。因为你晚呢，你不说别的，就是白给您20，您都哎呀觉得我得要考虑一下，是吧？有点麻烦，是不是啊？那这个对于广大消费者而言可能都是存在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转码的过程呢，可能会使得不少商户呢重新这个面临这个赛道的一个选择。那么在这个新赛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数字人民币能不能弯道超车哈？至少我在这个份额上面要大力的提升一下哈，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看这个数字人民币的下面的力度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什么呢，这个是需要地推的。这个地推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是一家一家一家的去做的，或者是一家一家一家的去打电话的，那你这个能派出多少人，派出多少团队，派出多少技术，派出多少红包来，让大家安心的去转码，安心的去使用数字人民币，然后还能够绑定消费者，让消费者也去接受它，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挑战。但我只是说什么呢，我只是说现在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有几个月的窗口期，你这个窗口期呢给第三第四梯队的这样的一些支付平台，包括我们的数字人民币，都留了一定的口子，但是至于你会不会钻这个空子，能不能钻到这个空子，这就你要各凭本事了。 那我们来说一说数字人民币在当下呀，从消费者的角度，从使用者，我说的就是收款的商家的角度，以及呢从管理者，比如说央行，比如说国家的角度而言，数字人民币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以及未来它的发展又会怎样？ 因为我们说呢，数字人民币呢是就是国家出的一个支付平台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因为你这个什么呢，就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它都是企业级的，而货币呢又是国家来发行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在发行货币的这个过程中呢，我的这个货币呢大多数都流入到了企业级的这个应用里面，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国家制定货币政策的依据是什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流入这个企业的这个平台了以后，我并不知道就是在原来的我们的这个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我到底应该发行多少货币，我是有数的，因为它都是走银行流水的这一套体系的哈。那这个我是心中有数的，但现在沉淀到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了以后，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发货币，发多少货币合适，这个实际上是对于国家来说制定宏观政策是有一个挑战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 金融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方面哈。那么我们说呢，金融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大背景，你本来货币就是由政府来背书的，由这个什么这个央行来去发行的，那么它本身的这个背靠的就是政府的信用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使得政府的信用能够更加的就是去获得这个市场的一个认可，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发行数字人民币里面的需要考虑的一些事情。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未来的这个社会呢，我们认识到了，就是无论是怎么样的，就是你要看到就是这个数字化它已经是一个趋势。那这个趋势呢，就是就包括我再随便提一句哈，你比如说元宇宙，现在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各种各样的看法都没关系，但是呢我们发现好多这个互联网巨头都要布局。为什么？他害怕。就是说也许这事儿不能成，但是别成了以后我掉队。 哪怕说犯了一个小过错，但是也不能错过。 哎，我不能错过，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就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就是不只是中国在搞数字人民币，全世界都在搞数字货币。为什么呢？因为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趋势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趋势的话，我们先要冲进去，至于说后续的发展，我在慢慢的发现问题，不断的升级和迭代。所以数字人民币呢，我觉得它是要做一个提前的这样的一个储备。这是第三点。第四点的话，就是说我们看一看，就是数字人民币哈，就是通过我们占领这样的一些新的赛道，就是发挥这样的一些新的理念，然后有这种科技创新来去支持它，包括数据的这种流动也好，包括便利性也好，能不能协助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化，这是它的另外的一个战略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件事情呢，就是商业的归商业，政府的归政府，然后呢他们并行不悖的同时来去做这事情。就是数字人民币它有它的定位，也有它的一些战略的考量。我觉得它的出现呢，并不是为了挤掉支付宝和微信，而是为了去补充也好，或者说是引领也好哈，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数字化的这个世界里面，在数字货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上面，政府是不能缺位的。 那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数字货币未来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怎么用？比如说具体的操作的环节，是不是就像支付宝微信一样，我们拿出来一扫，还是说我们得专门再去下一个 APP， 或者说专门去银行开一个账户，然后以至于呢，比如说我现在在账户里面存的钱，是不是有一天它全都会变成数字人民币？就是这些问题也是我最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提出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一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去先下一个数字人民币啊，就我觉得特别简单。现在你 就是一个 app 吗？ 就是一个 app， 就是你各个手机里面的都有这个，你去找它的那个这个你的应用商店哈，然后来下载一个，你体验一下。就是我觉得就是什么呢？一个呢，里面也有一些小红包，你可以去抢一抢啊。又比如说美团，然后之前呢，推出一些这个活动，你是可以抢到这个小红包的，10块也好，20块也好，这反正钱多了也不咬人，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事情的话，我们是第一个，大家要体验一下啊。第二个就是说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你使用的人越多，越有利于政府反推它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积累，以及它使用场景的扩大，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迭代。其实我们看到微信和支付宝，它能够那么快速的迭代，那么大幅度的升级，给你那么好的体验，为什么？因为它有天量的数据积累。你这个时候呢，也要支持政府，要给它一些积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大家都不用，那我跟你说，这个就都不好用。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你想在未来说是让中国的人民币或者数字人民币在全世界的这个数字货币的这样一个角逐的这个过程中打败别的这个货币，或者说是使用场景上面比别的数字货币要更那个什么这个 体验更好， 体验更好，那你不支持它怎么会体验更好呢？ 对 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是 另外的一点啊，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它不难使用， 嗯， 就是因为我自己使用了，但现在确实它比较面临的挺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使用场景相对来说比较少， 嗯， 也就是说不少地方它不接受， 嗯， 你不接受，那我就是存了里面钱我就放死了，然后那个什么，我这个对消费体验来说不好啊， 嗯， 你不像微信、支付宝哪儿都接受， 嗯， 出了国我都接受，我甚至跑到德国的山上， 嗯， 什么天鹅堡什么那些。很远的地方都能用， 啊， 你就这个体验你想想有多么可怕，对不对啊， 嗯， 他这个给你的这种信心，给你就是说，哎，我出国了我忘带钱包我都，哎，没有提心吊胆， 嗯， 我觉得这些呢实际上确实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哈， 嗯， 那这个我觉得数字人民币在这个方面呢确实是任重道远， 嗯， 但是别人已经给你趟好路了， 嗯， 你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再趟一遍啊，其实是有经验的啊，我觉得就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应该对他有信心，而且我说了这是国家的大战略，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有必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嗯，好，我一会儿呢结束了这期节目我就去下一个数字人民币， 您把那10块钱先抢到， 对，之前家里人发给我的那个链接我也把它再挣回来，这个过程不是钱的问题，是责任的问题， 对， 是跟上时代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聊得非常开心，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副教授刘春生，谢谢刘老师， 谢谢大家，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科创中国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